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前面两次我讲这个佛法修学的纲要简略地介绍过，我们对于世尊这个传统的教学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知道佛法修学的目标、宗旨、方针和纲领。特别是这个观经上给我们讲的净业正因，大乘佛法确确实实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明白了、认识了，这才能谈得上修行。今天呢，我跟同学们要来讨论呢，怎么修行？修行从哪里下手？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最初方便啊。那么内容呢，可不是《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啊，而是我们现前下手的最初方便。佛在《大乘经》上说的很多，佛无有定法可说。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佛说的是真实话，佛无法可说啊，哪来的佛法呢？佛虽然无法可说，他说了49年，天天说也没停止过啊。这个我们讲的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这是真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这个初学者很不容易体会啊。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得到佛法利益呢，那要会听。这会听的人是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才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开经偈里面常讲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那么所谓佛法了，无非是对治我们的毛病啊，就正如同啊这个大夫治病一样啊。大夫治病绝对不是把那个方子开好了再给你看病的啊，哪有这种大夫呢啊，药方开好了你来看病，我的方子给你啊，吃的不对了是你没照我药方生病啊，哪有这种道理？他必定是先诊断了后处方啊。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说法都是像医生处方一样啊，我们有什么毛病他就给我们下什么药。那么因此古时候的人跟现代的人这个病不一样啊，中国人跟外国人的那个病也不一样啊。这才说到这个佛法的教学一定要现代化，一定要本土化啊，原因就在此。佛法我们假如说用一个树来做比喻啊，诸位仔细听这个比喻， 这棵树它有根啊，它有本，本就是它一个主干啊，这个树的主干。它有枝啊，枝有条，条有叶啊。那么这棵树如果是千年以上的大树，你会觉察到啊，现代科学家了算这个树的年龄呢，就算这个它这个里面一层一层的棱啊，从这个上算。我们从外表上看到呢，就是它每年都有新的这个新的枝条，新的花果啊，年年都有新的。虽然几千年了，今年开的花，今年长的叶子不是去年的啊，虽不是去年的，它跟去年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没有去年呢，哪有今年呢？啊，没有过去，哪有现在？没有现在，哪有未来呢？因此，佛给我们说出的这一部经，就像这一棵树的根本。这一部经从古传到今天，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有许许多多法师大德在讲解，在弘扬，就像这棵树的枝叶一样啊，像这枝叶一样。那么以中国这个环境来说吧，啊，佛法最初到中国大概在汉朝，汉朝时候的注解是，就是讲解这一部经那个讲法啊，它的理论方法、修行的方法啊，以及境界，是对治汉朝时候那个时候人的病。那么到唐朝呢，又有许多大德来讲解，讲的跟汉人不同，这是我们从这个《续藏经》里面可以看出来的。它是同样一部经，啊，它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境界，跟前面那一个时代就不相同。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同？因为呀，汉人跟唐人生的病不相同。哪些病呢？意识形态、思想、见解、生活方式，以及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相同，所以讲法呢就不一样的啊。唐人有唐人的讲法，宋人有宋人的讲法啊，明朝有明朝的讲法，是清朝有清朝的讲法。这就像这个树啊，它每一年呢，它开，它这个长新的枝叶花果，它不是一样的。如果这部经是一个讲法，那后人还要注什么？都不需要注了，也不需要讲啊。一个根本是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年年结新果。那么一部经的讲法，它随着时代不同，它有它新的说法。那么我们今天西方人讲是二十世纪，再过几年就二十一世纪了。这个经典呢，当然跟清朝时候讲法呢不一样，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推陈 出现的啊，但是决定不能忘记过去。这个树的尖峰啊，是依据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年一年长成的啊，决定不能离开根本啊。这个就是说，原理原则决定不变，但是呢，这个说法的善巧，修学的方式，一定是随着时代而变的啊。这就好像你像这个世间法律一样，为什么过个十几年要来一次修订？那就是十几年跟十几年之后，这每个十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环境都在改变，我们的需要也不断的在改变。那么从前这个法令规章现在不适合了，必须要加以修正啊。虽然修正这些条文，但是在法理上是决定不会变的啊。你比如说以这个改变最显著的戒律啊，戒律不变的是精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啊。那么戒律传到中国来之后，唐朝德藏大师建丛林啊，马祖建丛林，马祖道义和尚德藏立清规，这个立清规呢，清规就是戒律的现代化，戒律的本土化啊。那个时候的本土是中国啊，现代是唐朝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这个寺院、庵堂、佛教道场都有啊同住公约。我们大家在一块跟我修行，我们定一个公约，就是要是大家都遵守的这个法律。那么由此可知，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佛教到了美国，如果要对美国人说法，你必须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与看法，哪些地方啊有毛病，再把它修正过来啊，是他对人对事对物思想境界行为都能够合法啊，如理如法，这叫做佛法的教学啊。所以决定不能够，就现在我们这里一般讲经，我们参考注解，参考注解可取，不能依注解啊。依注解呢，这就错了。如果我们是依靠唐人的注解，那我讲这个经呢，就是希望你做唐朝时候人。你愿不愿意回去？如果对外国人讲，不但做唐朝时候人，还是做中国唐朝时候人，这外国人听到马上就跑掉了。跟美国人讲，一定要教他做现代的美国人，做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他高兴，他很欢喜接受。那个经典文字一个字都没有改变，这个讲法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正所谓是见人说人话，见鬼就说鬼话。确确实实的，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佛经，特别是般若经给我们说，般若不知，无所不知。说无知 是讲智慧的本体啊，在佛学的名词叫根本智，叫实智啊，真实的，真实的智慧，根本的智慧是无智，是心的一念不生，那叫真智慧啊！这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这个不是智慧啊！要说再聪明，那叫视之变聪啊！这个东西是所知障，不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无论在家四众弟子的人，真有修行是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啊，这个六根是照见外面的境界，啊，它不是分别，更不是执着，啊，所以这清净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清净心就是平等心，啊，清净平等那就是大觉的真心，它起作用的时候那就无所不知了。啊，所以无所不知啊，是属于厚德智，是属于全智，全是全巧方便啊，能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智慧是属于厚德智啊，也就是真智慧的起作用。我们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也就晓得我们修行应当从哪里下手。这个最初方便呢，自然就能体会到，那就是修定。啊，所以佛法这个戒定慧三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手段，不是目的啊！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戒律吃得非常的精严啊，不错，嗯，学得很好啊。但是看看呢，那个人不吃戒，那个人破戒，看到心里很难过。那么诸位先生，这个是不是佛教给我们持戒的？不是啊，为什么呢？持戒目的是要得定，你看这个也生烦恼，看那个也过不去，你这个心，你的定从哪来呢？你得不到定啊！啊，那个不是持戒的目的，丧失掉。所以六祖大师教人们说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果。啊，他不见世间故呢，他真的就得定了。所以佛法这个戒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戒律是戒自己，不是戒别人的，这个高明的不得了啊！我们这个世间法律是要叫我自己遵守，大家都遵守，佛法不是，佛法是叫只有我一个人遵守，其他的人我都不管，哎，持戒也好，不持戒也好，我通通没有分别执着，我持戒得定，啊，定而后就生慧，啊，因定开慧呀，啊，这个佛法修学的目标才真正得到啊，啊，所以在初学的时候。如何能够把这个心定下来，这是个关键的大问题。那么在过去佛家的道场多半是建立在山里，名山大川，远离都市，就是环境要清净啊。初学的人这个心理啊，会受环境影响。那么我们取啊，清净的环境啊，对我们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道场啊，叫南若 南若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极静处，很安静的这个处所。那么在从前古时候，这个噪音最大的牛叫，牛叫的声音很大，农村里面牛叫的声音我这里听不到，这就很安静了。现在很麻烦，现在飞机满天飞，那噪音就太多真的要找一个地方听不到噪音的地方很难的，很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环境跟从前人不一样从前这个南若的时候，只要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就行了。那么现在你要想到有汽车、有火车、有工厂、有飞机，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这些杂音通通听不到的，那才叫南若。可是比那个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广播电视一个修行人如果天天听广播，天天看电视，你这个一天呢念十个钟点佛的功夫，看上十分钟电视就完了。我记得我过去在台中李老师办这个慈光大专讲座，我参加了十几次，从第一期到十一期我每一期都参加。记得的是第三期是第四期的时候，那一期的时候时间最长四个星期同学也很多，有100多人来自各学校我还记得有几个人，像郑振煌、这个尤祥洲蓝杰富陈新香，他们都是那一期。四个星期这个佛法的熏修啊，实在很不容易在今天的那一天，李老师非常感叹他说四个星期的训练苦口婆心的劝导大家是变了样跟来的时候是不一样。他说如果你们到电影院看2个钟点电影的时候，都完全恢复原状了，我四个星期就完了，就白费了。你就想想这个社会是个染缸这一种熏习的力量多大我们今天在这样复杂的这个社会，是染污的社会里面，能够真正让心身心清净，说实在话，不是再来人是做不到的无论你是在家出家，你要能够真正修行的话，通通都是过去生中有大善根、大福德才会成就真正是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是这一生在这个社会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社会的染污对于这个心理的染污、精神的染污、思想见解乃至于生理的染污，跟古时候不能相比不要跟太远吧，就是40年前都不能相比。同学们很多从台湾来的，你看台湾光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社会是什么样的风气，现在是什么风气那个时候人心厚道我们刚到台湾不认识路问个路一般人陌生人呢，他很客气地给我们讲解，还怕我们找不到，有的时候他的工作都放下生意不做放下，带着我们去，那种热情那感人，现在没有了。现在你问人说摇摇头，他知道他也摇摇头，他理都不理你所以这个社会天天在变，我们这个佛法弘扬也是不断在变但是记住一个大原则，是治病的，治众生的心病，治众生的身病，身心不治 这是知道啊，佛法是好的。佛经，我在过去讲习当中也说过，佛经有没有意思呢？没有意思。啊，如果有意思，那佛是凡夫，不能成佛。佛哪有意思？禅家常常讲啊，这个参禅立心一时参呢、啊，立心一时还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落在心一时里头了。不但参禅要立心一时，言教也要立心一时，念佛、持咒。没有一样不要立心一时，不立心一时，有目缘不能开悟啊！立心一时叫顿时成智啊！啊，这个功夫太得力了。我们今天修行修了很多很多年，功夫不得力啊！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立心一时。啊，这个楞严经啊，你看我们近代可以说是一生呢专弘楞严的圆音老法师啊，圆音老法师楞严经讲义在美国也能够看得到啊，他是这个陈焦光大师的说法，焦光大师的这个楞严，那算是楞严经新旧两派了，他是新派的。这个旧派是以常识为代表，啊，是学这个天台之观，啊，焦光大师主张的是学识。用根啊，根是根中之性，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不是识啊。我们凡夫眼识、耳识用六识啊，他叫我们舍识用根啊。当然，这个说法是绝对正确，但是。不是平常人呢都能够学习的可是他讲的话是真话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心意识如何是不落在心意识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心意识是什么啊？唯识里面讲的八识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作用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记忆啊，佛法里面讲呢含藏种子它叫藏识像个仓库一样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印象啊通通都收藏在了里面啊，这是个大仓库第七识莫那识它的作用是执着第六意识它的作用是分别这是粗说细说了那太复杂了啊那是唯识学家讲的那这个心意识讲300个重点也讲不完啊我们了解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训练什么呢与一切事情啊不执着不分别不分别就不落在意识里头 不执着就不落在摩那识了，就不落在七识，不落印象呢，那就不落在第八识里头。那么简单的说，要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心就清净自在了。说的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了。啊，谁能做得到呢？啊，还有人问我，这个法师啊，如果我们见人处事都不分别不执着，这不一塌糊涂了吗？这不天下打乱了吗？啊，男人女人也不分别了，也不执着了，啊，这个儿子老子也不执着了，也不分别了，这天下不大乱了吗？所以这个里面的言语的真实意啊，要搞清楚。这个不分别是我们自己心里的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执着。那人家问我这是什么？这是茶杯呀。你怎么知道？你不分别它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不分别它怎么知道是茶杯呀？我实在是不分别，你们叫它做茶杯吗？我跟你们叫吗？你懂不懂这意思？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所以说执着就是不执着，我不执着，你们执着。哎，我随你们的执着，我自己绝对不执着。这是执着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执着，分别就是不分别，不分别就是分别。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相。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世间人，他用心即是，就是他一天的话所用的什么心呢？就是分别心、执着心啊，就是用的这个东西。啊，这叫凡夫。只有圣人才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啊！啊，我们今天学佛是转凡成圣啊，我们的目标是做圣做贤呢 啊，所以要学啊，就是随缘不变啊，随顺众生。你说这是什么？我要跟着你说什么？这是随缘。不变什么呢？我自己心底决定清净，决定。不分别执着这些，我知道万法平等，啊，知道万法皆空，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啊，这个是修学基本上的一个态度，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啊，要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么最初方便这从哪里学起呢？从做人学起。这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决定不能离开的。啊，人要是做不好了，哪里能成佛做祖呢？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就是最完美的人，没有一丝毫缺陷的人。佛门古来的大德，教界心学一定是先从五德六和尚做起。啊，五德是以我们中国孔老夫子为典型，为模范，《论语》，弟子们赞叹夫子，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孔夫子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历代尊称他为至圣天师。我们学夫子的学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学他这个悟德啊，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处，我们起心动念时时刻刻要提醒我是不是温厚，温是温厚温柔，这是态度，心地厚道，我们从这里做起啊。良是善良啊，善良要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要不圆满，善良就有欠缺，就没有能做好，没能做得圆满啊。在儒家那是讲五伦十义，是以这个标准来说善良啊。在佛家这个十善业道呢，讲的我们更容易懂啊，更容易明了。第三个是公圣啊，就是不但是戒人啊，就是处事我们日常办事要小心要谨慎啊，要以恭敬心来处事处事俭是节俭，古今大圣大贤生活都简单啊，越是简单的生活，诸位要晓得越是自在，越是真正幸福快乐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苦难，那苦难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找来的呀，你自己要是不去找这些苦的时候，你不会受苦啊。生活实在讲很简单啊，但是天天要跟人家比赛，那你就苦了啊。明明这一件衣服可以穿个十年二十年，这十年二十年可以不必做衣服啊，不要去花这些脑筋，也不要去花那些浪费那些金钱呢、可是怎么样呢？听说今天呢又有什么新的样式出来了，这流行了，这个衣服不流行了。那个服装的设计师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佛门讲的魔啊，是魔，那是魔啊，天天设计新花样啊，新花样，昨天那个不流行了，今天这个流行，你呢就在他魔掌里头转，哎呀，受尽了辛苦啊，把你所有一切都就奉献给他了啊，都给他为他所转了，这魔掌啊。假如说这个房子整修一次也能够用个十来年啊，你家里所有一切用具很节俭的用，你除了一点生活费用开销之外，你还要什么开销啊？啊，天天要买新样子，天天要淘汰旧的，那你就苦不堪言了。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是你自己迷惑颠倒啊，被那些魔了。 那就是妖魔鬼怪呀、啊，在他们被他们手上转，妖魔鬼怪太多了，你看不见，我看得清楚啊。那住的房子越小越好，啊，那个大房子是房子住你，不是你住房子。你也给房子做努力嘛，天天就收拾打扫环境，一天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多可怜啊！啊，还自己以为很得意，哎呀，我这个房子多大，宫殿似的。其实我们一看是奴才，房子的奴才，房子的奴隶。真的家里面有个二十人三十人可以住个大房子，为什么呢？大家平分那个工作就很简单了啊，否则的话你不是自找苦吃吗？所以你要多想想啊，再想想会开智慧啊，就是真正觉悟了，就真正放下了。每一天对于房子照顾用半个小时就够了，超过半个小时，那你就得认真考虑了，叫我们就不能住这地方了。为什么呢？替他做奴才不值得，天天在伺候他。希望诸位重新举一反三，事事物物我们都不要过分。这样告诉诸位，最健康的饮食就是最单纯的饮食。我们大陆上乡下的小老百姓，他们吃什么？天天吃一样的啊，现在还能吃到白饭、白米饭、芹菜，每一天都一样，他长寿，他健康啊，每一天做吃个几十道菜的都短命啊，都吃了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最健康的饮食就是最单纯的饮食。你看牛羊吃青草身体都健康，它不生病，这就告诉我们要节俭啊。节俭是信德，真正做到节俭，你自然就幸福快乐了啊！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幸福是心里头没有牵挂，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呢？逍遥自在呀、特别是学道的人，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就行，粗茶淡饭无忧无虑啊，这是真正的人生，这最快乐的人生，最幸福的人生啊，绝不是这个世间呢所以说名闻利养，那个名闻利养是害死人啊，所以人会生病啊，病怎么来的呢？都是胡思乱想来的啊！胡思乱想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佛在大经上跟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生老病死也是从心想生。你说这个念头多可怕！这念头要纯，决定不能杂啊！妄想多了，你的毛病就多了啊！所以心清净，身清净，百病不生啊！我常常在外面跑啊，也很苦啊。最大的苦是什么？就是人家请我吃饭，做好多菜给我吃。我就晓得这个东西不是好的饮食，是最坏的饮食， 可是又不能不吃，不吃的时候又得罪人，这很痛苦啊！啊，吃了回去之后啊，吃泻药啊。你看我那个包里头随身带着泻药，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话。啊，我带的泻药是中药，是中药里面最好的这个泻药，三黄丁。人身体就是跟机器一样，是一部机器。机器要保养得好，寿命就很长。啊，那个疾病从哪里生的呢？我们从生理上来讲，这个里面许许多多管道啊，用久了之后啊，里面那个脏的东西啊，累积多了，它排泄啊不通了，病就生了。啊，如果这个所有这个管道天天给它清洗，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个年岁老的跟年轻的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像那个汽车一样，新车跟老车是一样的，你保管得很好，它里面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障碍都没有，没什么两样，没有两样。怕的是你不懂得保养，啊，陈年累月，这个脏的东西累积在里面，排泄不干净，啊，所以你看医生治病，不管中医西医，你去看病，头一句问你，你大便怎么样啊？大便如果不通，问题严重；大便要通的话，没有大病，小病，小毛病，真是，绝对不是重要的病。那为什么呢？你这个管道正常啊，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有毛病啊。所以这个身心健康，他只懂得生理，他不懂得心理啊。所以心清净的是根本的，生理清净的那是指标啊。啊，心又清净，身又清净，决定健康长寿，决定百病不生啊。这就是说了，最节俭的生活就是最卫生的生活，就是健康长寿的生活啊。衣食住行统统要节俭啊，节俭什么？妄想少了，身心负担少了啊，心清净，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不要看好像我这样也不如人家，那样也不如人家，爱面子，这个面子害死人啊。啊，穿个衣服是不流行了，人家笑啊，常常给我人家多的同学，这不行，这个得出去人家笑啊。我说笑的时候笑死人啊，他死我不死嘛，那与我为什么相干呢？哎呀，他要笑死，让他死好了吗？节俭是圣贤人的美德，幕后就是忍让。啊，处处都能够学忍，学让。金刚经是大乘佛法，虽然六度啊都讲到，但是特别强调的布施忍辱。布施是修福啊，忍辱是成就啊。经文上明白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一切法最高的成佛，成菩萨。最小的，我们的世间建功立业啊，一切大小成就都在忍让。 人呀，决定不吃亏啊，决定得好处。这是夫子一生当中啊，示现给我们看的，教导我们的。你要真正知道它的好处，真正知道它的利益，你才肯学啊。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听了不错，是很好，自己还不愿意学，为什么呢？不知道它事实真相，也就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利益啊。我们都说我们研究探讨，主要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我们的信心就坚定了，才会认真地去学习啊。这是做人基本的德行啊，一定要修学的啊。内德充实了，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接触社会大众？佛教给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呢，是六合敬。佛说的和，跟靠儒家所讲的和一个意思。佛说六合，儒家讲了三合。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那一边有一些同学们带我去参观故宫。我看了故宫的建筑，故宫啊有三个大殿是主要的建筑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说金銮殿，但是它那个匾额上不是金銮殿啊，最大的第一个大殿太和殿，太和殿后面一个中和殿，最后面一个保和殿。你们想想，这三个名词都是出在《易经》上，太和、中和、保和。清朝这些皇帝很聪明，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呢？用和。朝野上下都和睦，所以他能够享过260多年。到末年的时候不和了，不和国家就乱了，国也亡，家也败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俗话常讲，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家会不会幸福，看看你的一家人和不和。你这个公司很好，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兴旺，看看老板员工好不好，就知道了。你这个国家的兴衰，看看你这个朝野能不能向好。那如果朝野都向好，这个国家一定强盛，一定有前途。我看这个三个匾额呢，深受感动。古时候这个国家领袖实在不是简单的简单人物，真有真实的智慧啊。清朝在最盛的时候，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 宫廷里面念无量寿经，这有记载的啊，这也是他清朝皇室啊，真是最高的智慧。怎么样来活呢？来建立共识。现在讲共识啊，是我们的这个思想见解能够趋于拉接近的。他不用什么主义，也不用什么这个昭告训诫，不用这些。在大陆上过去统一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个人念毛语录啊，啊，在我们这个台湾，我是军人，我们军中每天都要念总统训词啊，用这个建立共识。清朝皇帝了不起啊，用无量寿经来建立共识啊！那皇帝说：“我也听佛的，大家都听佛的，这个人心的品吧。我们不是谁听谁的，我们都听佛的。佛是最有智慧的人，都听佛的。这个宫廷当中念无量寿经。”啊，那么一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把它废掉了，就不念了啊。诸位今天看看无量寿经你就晓得了，大概无量寿经里面许许多多讲的大概是慈禧太后的毛病，她一听了很不满意，这经常天天的骂我，也不念了。这一不念这个共识啊，渐渐就松懈掉了，所以就内部就不和了，朝野也不和了啊，导致于国家的灭亡，这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所以佛法僧团的建立，基本的戒律就是六合。六合第一个就是见合同解啊，换句话就是思想见解一定要相同，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啊，共修啊。思想见解不相同，就没有办法在一块共修啊。所以六合里面呢，这一条是最重要啊。这个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了，怎么可能相同呢？啊，这个相同到底我们根据什么呢？听谁的我们都不服气，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也未必服他吧。啊，我的想法错了，你的想法就对啊，我为什么要被你牵着鼻子走呢？佛那个高明之处啊，是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佛说，我们所有一切的想法、看法，统统是错误的，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你能把所有一切想法、看法统统舍弃掉，佛也没有。你问佛，哎，你对这个看法呢？佛没有。哎，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法？他也没有。怎么都没有。那大家通通把这些知见全放下了，那这就好了嘛。这高明啊！最高明的方法了。所以我们读这个大乘经典，那不能不佩服。哎，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啊，没有啊。佛教给我个个人顶天立地啊，一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无量寿经上一切皆成佛，不能不佩服啊！啊，我们这个世间典籍里面找不到啊，一切宗教里头也找不到这样的句子啊。这是真正的真实伟大之处。佛教我们自救，佛教我们自修，佛教我们自证。啊，他是在讲，只是他自己从凡夫到成佛，把他的经验，把他修学的过程，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而已。这是最高明的教学法。啊，我们明了之后，我们的信心才能建立，我们的静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有静有心，再回头想想，自己毕竟是凡夫，不但是凡夫，业障很重很重。佛所讲的原理原则没错，可是我们做不到，那决定是真实的。这做不到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离开分别之处，那我们怎么个学法？在没有法子离开分别执着，如佛都提供我们一个方法，择善固执，这就对了。啊，我们分别执着善法，邪其恶法。啊，但是这绝对不是佛的